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要求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激发信息经济活力，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等。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十三五期间，中国现有的181所师范院校一律不更名、不脱帽，聚焦教师培养主业。教育部党组已经通过这个意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近日在北京表示，要强调教师的基本功，强调教师的专业性，吸引更高水平的年轻人从教。北京市代市长参加西城团审议时，将政府工作细化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指出政府工作不能就工作论工作，而是要尽责任，让关乎群众利益的事有所改观，最终让百姓受益，绝不能借疏解名义关闭小菜场。鸟巢欢乐冰雪季为百姓提供高台滑雪、越野滑雪、冰壶滑冰等30多个游玩项目，民众可在此一站式体验冬奥项目，领略冰雪运动的激情。本届冰雪季将持续至2月下旬，分为主场冰雪乐园、北侧滑雪场和南广场滑冰区等三大冰雪互动区域。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本期人物嘉宾公平价二手车总经理王子贵。 96.9北京经典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公平价二手车总经理王子贵，很荣幸今天做客老板说节目。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从事目前的行业之前，王子贵也是一位对北京饱含热情的创业者。大学毕业之后被北京的品质生活吸引，创业是王子贵选择留在北京的第一条路。曾经充满激情的时光，因为经典音乐的陪伴，让他自信满满。 创业首先是勇气，其次才是智慧。所以那个时候激励我的都是杨永红，我的未来不是梦，爱拼才会赢，还有朋友，周华健的朋友，这样的比较催人奋进的这种歌曲。 创业的过程是痛苦和煎熬的，谈起曾经为之付出的努力，王子贵还历历在目。 在这4年内确实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走了20多个省。那个时候有一个经典的体验，就是睡地下室是正常的，喝自来水正常的，匆匆的吃一碗面正常的，不知道卧铺是什么样是正常的，拎包就出差是正常的。所以在一个人充满着创业的勇气，充满了创业的这种激情的时候，其实什么都变得不重要。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时光飞逝，时间可以改变一个人，创业带给自己心态上的变化是巨大的。王子贵坦诚创业的经历让他对事业的发展过程有了更深的理解。 随着你的能力的提升和企业规模的做大，那你其实应该想，我能承担什么，我能为团队提供什么，我能为我的用户实现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种价值的满足。这个时候你的重心就从你自己为中心变成了以用户为中心，以团队为中心，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新车保有量逐年攀升，而厚积薄发的二手车市场急需诚信企业的推动。 我们跟目前这些主流的交易平台进行合作，我们把我们这些用户有需求的用户交给这些诚信的交易平台来进行上门收车，进行多家竞拍，价格最高的那个平台我们的客户再进行选择成交，这样就帮助我们用户筛选出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价格最高的一个平台，就不用他自己到处去到交易市场啊，到各大网站翻来翻去的去看，把服务的体验提升了，把这些有诚信保障的平台推荐他，把一些有服务承诺的认证车商推荐给他，这样的话服务的对象之间就有一个比较，那最终最利于消费者的消费者去可以接受什么。 作为一个汽车行业的老兵，王子贵身为公平价二手车团队的定海神针，都对二手车行业怀抱着同一个梦想，梦想有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卖二手车，每一辆二手车都将以公平价交易，梦想着有一天这个行业会规范起来，甚至连鱼龙混杂的交易市场都将变成诚信的绿洲。 想起